追寻智慧的思绪，感受悠远的情怀，加长读书时刻。 第四章，时间性与日常性。第67节，此在生存论建构的基本内容及其时间性阐释的草描。在种辈性分析中，虽然我们集中于奠定根基的操心之结构整体性，然而仍使不该逃脱现象学眼光的现象的多样性成为可通达的。此在建构的原始整体性作为分成环节的整体性，并不排除这种多样性，倒反是要求它存在建构的原始性与某种终极组建因素的简单性、唯一性不相涵盖。此在存在的存在论源头并不比由它发源的东西细弱，反倒因居前位而威临后者。在存在论原野上，一切原初都是降格，从存在论上踏入源头，并非是来到通常知性从存在者层次上认作自明的种种东西，倒不如说它是把一切自明知识的可疑性向通常知性公开出来。为了把在准备性分析中获得的现象反过来收入现象学的眼界，有必要提示一下这一分析所经历的主阶段。对操心的解说产生于对展开状态的分析，展开状态则主见的此兹在，澄清此兹在的这一现象意味着对此在基本建构即在世的前进阐释。研究工作先标识出在世界之中的存在，为的是从一开始就保证充分的现象视野，反对多半未曾明言的不适当的从存在论上对此在做出种种在先的规定。我们曾首先从世界现象着眼描述在世界之中存在，具体说来，阐释工作曾从在存在者层次上及存在论上标识出在周围世界之中上手的和现成在手的事物起步，进而展露出世界内的性质，以便从这一性质使世界之为世界的现象得以示见。但世界之为世界的结构即意蕴，却表明自身是扩在另一样东西里的，而本质上属于展开状态的领会，就像这种东西筹划自己，这就是此在的能在，就是此在为其故而生存的能在。从时间性上阐释日常此在的工作，并从展开状态在其中组建自己的那些结构着眼，那就是领会、现身形态、沉沦与话语。我们将从这些现象着眼剖明时间性到时的诸样式，而这些样式将为规定在世的时间性提供地基，这将引导我们重新来到世界现象，并允许我们借说世界之为世界所特有的时间性问题。这一借说必须通过对切近的日常在世的描述，通过对沉沦者的巡视操劳的描述来得到保障。操劳的时间性使巡视得以变形为以观看方式进行的知觉，以及奠基于这种知觉方式的理论认识。以上述方式浮现出来的在世的时间性，同时将表明其自身为此在特有的空间性的基础，这就可以显示去远与定向的时间性建制了。这些分析的整体性揭示出时间性到时的一种可能性。从存在论上说，此在的非本真状态就奠基在这种可能性中。这一整体还引出一个问题，应该如何领会日常状态的时间性性质，如何领会前此不断使用的首先与通常的时间性意义。这一问题的确定将摆明至此所达到的日常状态现象的澄清仍是不充分的，它也将摆明它在何种程度上还不充分。据此，眼下这一章包括下述环节：一般展开状态的时间性，第68节；在世的时间性与超越问题，第69节；此在是空间性的时间性，第70节；此在日常状态的时间性意义，第71节。